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 第155集，逃路。沈泽川喝了药，病在路上逐渐有了起色，晋军要继续往东北方向前行，他们得想办法说服磁州州府周贵放行，在此之前还要摆脱背后阴魂不散的追兵。谭太虎抱着刀蜷坐在石头上， 背后紧追不放的人是韩静，如果不能在到达磁州以前击退他，他就会带着去都的调令强行让周贵直接封城，把我们堵死在中国境内。 萧迟也抱臂不语，他们身前是简陋的地图，萧迟也并不害怕跟韩静打起来，但是他得考虑时间，时间拖得越久，对于晋军而言越没有益处。戚竹英还没有出兵围剿他，那仅仅是因为去都此刻陷入了没有皇嗣的混乱，等到去都成为定局，腾出手来调动戚竹英追捕他们，这两万晋军就要跟铁板相撞。 难不在于打，而在于能不能快打。 沈泽川苍白的面容还没有恢复血色，他拿起石子在地上画了几道。 韩静敢追这么远，是因为背后就是丹城，丹城的粮仓对他手里的八大营就是敞开的大门，他们不愁吃穿，我们两万人跑到这里凭的是口气，我们没有粮草支援，想要通过磁州到达离北，就必须先解决这个难题。 谭太虎还没有习惯和沈泽川面对面，当下沉默片刻，又看向萧迟也，萧迟也没有看他。 有话就说。 谭太虎改变了坐姿，用手指指着地， 此周跟咱们是老相识，让周贵借着消息堵塞的名义给咱们先借些粮食应急，这样不行吗？ 沈泽川松开石子， 不行，在这个关头一切动作都意味着站队，即便周贵或许没有那个意思，但他如果做了，那么在去都眼中他就已经是资助叛军的叛党，等到我们过了磁州，他就会被押入去都受参待罚。周贵还有一家老小，他绝计不会这么干。 丁涛从本子里抬起头， 陈哥不是去筹备军粮了吗？他肯定在往咱们这里赶。 他筹备的军粮已经发往了离北，是离北铁骑的前线粮食，没有多余的部分能够补填进军。 萧迟也蹲下身审视着地图， 他和古今即便来了也带不了多少粮食。 正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，当年离北和启东能够迅速击退边沙骑兵，就是因为边沙骑兵没有后备辎重，消耗不起，现如今晋军进退维谷，被夹在这里也同样消耗不起，打掉磁州也许是个办法，但肯定是个坏办法。他们先后在磁州花了将近10万两银子，和周贵建立起守望相助的感情，为的是以后。谭太虎思索着， 回头攻下丹城，丹城有粮仓，我们不在城中多做停留，带着粮食就走，到了磁州和周贵一切好谈。 不行。 沈泽川微微叹气， 丹城有直通传承和去都的兵道，回头就是给去都调遣剩余八大营的时间，路上消磨，城也未必就能迅速攻下。 谭太虎两次提议都被沈泽川否决，他面上挂不住，搓着手没再吭声。他哥哥谭台龙是个好汉，也是做将领的，可是谭太虎没人教，他这会儿既窘迫又尴尬，心里却很服气。他不是蛮不讲理的人，起码肯承认自己是个粗人。萧迟也像是能够洞察谭太虎的心思，抬手拍了把谭太虎的背部，漫不经心地说， 回击丹城是时间受限，但也是个办法。你从前只在去都里边跟八大营打过一场巷战，现在出来了，不懂的就多问问，以后要你带兵拿主意的地方多，你也不会次次都有沈大人提点。老虎学海无涯嘛，肯栽跟头玩一玩就是前途无量。 地上的泥土被化乱了，沈泽川看着日头， 韩进是去都子弟，平素只有在猎场上跑马的份儿，所以他一时片刻追不上我们的脚程。 在这打一次伏击就能截掉韩进的粮食。 萧迟也环顾四周， 甚至不需要20000人。 他怕你。 沈泽川指尖沾了点泥， 一路上追得畏畏缩缩，想要让他中埋伏得先有个诱饵才行。 我带500人在这里等他，往东去是个泥沙河，两面靠山，一面贴着林子，老虎带着2000人在那里埋伏。 萧迟也给沈泽川把指尖泥擦掉。 丁桃今夜带人去沿途的镇子上吃喝，就说禁军跑到这里，因为我穷得没钱买粮，又出不了中国，所以军中人心涣散，出现了许多逃兵。 韩进年纪轻，在关沟堵塞时跟萧迟也打过交道，沈泽川说的不错，他确确实实害怕萧迟也。实际上去都王库里没有几个不怕萧迟也的，萧迟也的体格和性格让他早在秋猎以前就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霸王。南宁猎场是个分水岭，像韩进这样的嫡系在家中不是长子，有父兄们照顾，进入官场就是顺风顺水，和萧迟也看似一般无二，却从来没有像萧迟也这样冒过头。他也许会因为忌惮萧迟也而谨慎追捕，但他必然不会错过能够打败萧迟也的机会，只要萧迟也给他一个破绽。沈泽川思量许语，对丁桃说， 除了这些还要说我与侯爷不和，在途中多次争吵，已经到了要分道扬镳的地步。 内外皆遇着困境，要多惨就说多惨。 萧迟也露了牙齿。丁桃在本子上飞快记录，谭台虎不放心问， 桃子能演吗？在这先跟我们说一遍。 丁涛揉了把眼睛，捧着本子念， 我主子被人害得好惨啊，八大营像狗似的穷追不舍，追得主子连喝粥的钱也没有了。我们离开去都是逃命，什么庄子铺子都没来得及收拾，府里头的银子也没取，兜里跟羊粪球一样光。主子在神武大街的耳饰铺子里还欠了好几千两银子呢，现在也还不了了。沈大人淋了雨生了病，病得好厉害，可是没钱请大夫，贫贱夫大人也气了我主子，现在兵马都饿着肚子跑路。呵，我太饿了，我饿的嘴里都泛酸水，实在受不了了，就带着几个兄弟跑到路上打家劫舍混了点钱。我们原本都是好人家的儿郎，被逼到这个地步，都是跟错了人。现在吃些东西继续赶路，要去丹城投奔韩进。韩进好啊，韩进有钱还有粮，跟着他才有前途。前途就是…… 丁桃念的声情并茂。萧迟也说， 嗯，主子觉得你说的很好。老虎，扒了他的小袍子，呼他一脸泥，再给他3串铜钱，让他赶紧上路，不用下馆子吃喝了，你就在镇子里头沿街敲碗。你巴巴地望着兰州干什么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